老婆，带些观众，我还是来了，上面就让我帮你来做了。白娘子，我是白娘子，我送你送你送你一套爱情公寓，帅哥我搞定，小三我替你清理，我保佑保佑保佑保你不当神女。白娘子，我是白娘子，我祝你祝你祝你成功吊死你心， 首歌我和我哈利都快乐，点烟也不用吃很多，不必再考虑不必再犹豫，我要送你的东西太多，现在听我唱这首歌，不要怀疑我的爱很多，你学我说白娘子，好的运气全给你，别再考虑别再犹豫，我让你成为白娘子，叫我一声亲爱的，嗯，其他什么都别说，然后我们看着重播一起唱着歌。 我是白蛇，最近都很落寞，等了一轮终于等到了我，电视重播每年都有我，总说我很忙都被闲人啰嗦，听说人间大家都很爱我，但是我已经是神仙老婆，那些观众我还是来了。